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26集。 魏德那个死太监，还有他的干儿子沈珏，真不是东西。 唐十七抱着一个姑娘纤细的腰肢互相喂酒，对桌有人在闲聊天。 夏侯大爷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 姑娘喂在他怀里，柔柔地埋怨。 对不住啊，我的小心肝，钱都被一些破事绊住了，分不开身。 对桌聊得正高兴。 可不是吗？你可知道十年前谢家满门死绝的案子？ 嗨，当然知道。 谢炳峰谢大人清流抵住我朝栋梁的，为魏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魏德那个老家伙买了刺客，让他一家全灭。可怜戴老爷子，偌大的年纪，为了自己这个弟子奔波数年，终于找到证据，指认魏德就是幕后黑手。 夏侯大爷，你这次待多久呀？ 姑娘抱着唐十七的腰，点他的胸脯。 不知道，看东厂啥时候来呗。 唐十七哈哈大笑，那两人推杯换盏，继续义愤填膺。 可惜万岁荒唐，执意要包庇魏延。戴老爷子敲灯文鼓敲了一天，万岁愣是假装没听见。 听说魏延还让沈烟派人去打戴先生，幸好有义士路过，戴先生才幸免于难。 放心吧，戴先生发了话，要是他有个什么万一，就是这魏延下的毒手。现在啊，这魏延屁都不敢放一个，还专门派番子去保护戴老爷子了。就怕他老人家年纪大了，一下头疼脑热没挺过来，倒怪在他魏延的头上。 二位聊得好生欢喜啊。 这时走过来一个黑脸汉子，冷冰冰地瞅那两人。两个人喝高了，站起来推他。 怎么着？怎么着啊你啊？我俩碍着你了。 妄议国政，二位还是到东厂里再做长叙吧。 黑脸汉子一摆手，四下里忽然冒出许多穿黑色夜纱的东厂番子。两个人都吓白了脸，终于清醒过来，屁滚尿流的求饶。唐十七见状，慢吞吞地往后退，眼看就要退到门口。那黑脸汉子转过身，眼睛忽然瞥到唐十七，猛然一瞪，吼道： 夏侯莲，抓住他。 唐十七内心哀嚎，后悔贪图夏侯莲脸长得帅，没把人皮面具撕了。他夺路狂奔，大街上有人在遛马，他夺过缰绳，骑上马，一路往月轮峰跑。番子死死咬在他身后，衣袍猎猎，像一群凶狠的狼鹰。一路行人纷纷惊叫着避让，风像刀子一般割着耳朵。唐十七听见风声呼啸，身后马蹄如雷，他掏出惊鸿弩向后面射，几个番子中箭落马，又有几个番子补上他们的缺位。唐十七狠狠骂了一声。前面没有路了，唐十七在悬崖处勒停了马。黑脸汉子见他无路可逃，刚要高兴，却见唐十七下了马朝悬崖飞奔，竟像是要跳崖。他追过去想要拦，唐十七跑得太快，根本追不上。他像一只飞鸟扑入虚空，风钻满衣衫，猎猎作响，所有人瞠目结舌，以为他要坠落悬崖，却只见他背后伸展出两道三尺铁骨，黑色油布坠帘其上，远远看去像蝙蝠黑翼。唐十七不再下落， 乘着风飞向下面的钱塘江。六合塔上有人望见，纷纷叫好。黑脸汉子吼道： 拿剑来！大人，督主有令，要抓活的。 哼，抓个死的总比抓不到的好。 黑脸汉子张开弓，对准唐十七，弓被拉满，像一轮月。他深呼吸，箭头指着唐十七越来越小的黑影，铮然一声，弦猛地震颤，箭斜裹着风雷之势奔向空中的唐十七。 射中了吗？ 有番子手搭凉棚，踮起脚望。空中的黑影抖了抖，却没有落下，而是乘风滑入了对岸的密林。唐十七肩膀上中了一箭，那箭只要下移一些，就能射穿他的机关翼，还能洞穿他的心脏。他忍着疼，跌跌绊绊回到夏侯恋的暗巢，从此闭门不出。伽蓝送来消息，说京城钟楼有人放了镜帖，他压根儿不知道镜帖是什么，放在一边没理，转头就忘了。春去夏来，枯死的爬山虎又活过来，绿油油地爬满了窝棚。葡萄架子上垂着弯弯曲曲的藤蔓，水缸里的旱蛋白嫩嫩，小荷叶圆溜溜的，像水里面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唐十七躺在贵妃椅上晒太阳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，舒晴在西域叛逃了，新任锦纳罗领着一队暗装去追他，迟燕失踪了，据说在朔北的哪座山上遇见了暴风雪，不知道死了还是活着。东厂还在抓夏侯令，只不过之前那个黑脸的提旗再没见到了。他们四处追查，又捣毁了好几个奇兰妓院和行役，刺客暗装全送往了京师，弄得人心惶惶。没有买卖的时候，大家都缩在家里不敢出门，黑道被牵连了一大片，各处的赌坊、酒楼、窑子都有番子隔三差五的来问话，挨个查户铁、户籍和路引，没有就往大牢送，大家都噤若寒蝉，许多地方都倒闭了。天渐渐凉了，缸里的旱蛋泄了，剩几根枯黄的茎梗。有一天下着小雨，雨幕蒙蒙，像细细的牛毛针纷纷地落，掉在地上，清脆地响。唐十七撑着脑袋坐在门槛上，雨幕里忽然出现一个披着蓑衣、戴着斗笠的男人，漆黑的刀柄在蓑衣底下弱弱隐现。唐十七站起来喊道： 老大！ 夏侯恋走到宽宽的屋檐下，取下斗笠和蓑衣，甩了甩粘在脸上的黑发，斗身上沾上的雨水。 给我弄碗热汤。 好嘞。 唐十七端来汤，兴冲冲地问他： 怎么样，弄到云铁没？ 夏侯恋进到屋里，脱下衣衫，露出身上紧实的蜜色肌肉和纵横交错的狰狞疤痕。他的身上缠着一扎又一扎的银色丝线，像蚕蛹上细细密密的蚕丝。他把丝线从身上取下来，放在八仙桌上，戴上一副银色手套，拈起一根线。那线极细，像一道微光，在门口照进来的天光底下微微发亮。夏侯恋将那线绷直，一只苍蝇盘旋着飞过来。他没有看到夏侯恋指尖的千机丝，愣头愣脑地嗡嗡往前飞。在经过夏侯恋指尖之时，齐齐整整地断成两截，掉在桌子上。唐十七目瞪口呆。 休整几日，我要回伽蓝。 夏侯恋说。 杀世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